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真系啦。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啊，喺埋不如聽返自己把聲都冇錯嘅。呢集特別啦，係戰南俱樂部同 My Radio， 啊唔應該咁講，應該係 My Radio 先嘅。My Radio 同戰南首播嘅手機合作嘅一個節目。咁呢就特別節目嚟嘅。咁亦都我戰南手機其中嘅一節。咁呢叫咩名好呢？叫 CSI 啫啫鑑證現場好啊，定係叫做呢、這個啫啫鑑證組好呢？咁我仲未知，咁到時我問下啲問下老蕭想我點講啊。但係有呢集呢就一定有個嘉賓啦，咁應承阿蕭山啦。咁嘉賓講下嘢，你邊位啊？ Hey， 我是 Cammy， 大家好啊，好高兴咧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啲咧男性嘅阳具嘅心得啊！ 咁犀利喂，想揾你点揾你啊？俾少少卖广告，但系唔可以出名噶，你叫 Cammy 喺 Cammy 啊， 喺一某一嘅都揾到你噶系咪啊？ 系啊，一某一啦， 一某一啦咁样。如果你想 search 呢个南区啦， 啊，即系南区啦，咁样揾到你就吓赐教下啦。 系啦系啦，得啦，牛哥个袋有九折咁样啦。 O K， 嗱，听啦，战男手机或者 My Radio 网友人益你啦，啊，咁想乜四乜啦咁样，或者一四乜啦咁样啊，啊，咁啊揾阿 Cammy， 唉，是但啦，我通常嗌你嗌女啊，女， 爸爸， 唉，咁啊，我未得，嗌个仔咪得咯，吓， 好， 揾你又要咁样啦，你做咗呢行几耐大概？ 做咗呢行几耐？ 系啊， 29几年啦。 29几年啦，我 肯定。 我就唔相信噶啦。咁我假设你做10年啦，你一日平均就见4条啫，咁一年就见3。 咩啊？最高纪录16啊？ 一日见16条啫。 系啊。 喂，咁我突然间我计唔到，即系起码你见成1万条嘅有冇咧？ 止唔止？唔知喎。 即係唔止嘅。 唔知喎，冇計過。 OK， 咁你啊。 過㗎啦應該。 咁你過萬條啦。即係呢，我諗你喺呢度嘅最有資格去評論呢兩張相係咪同一條脹。 唔係意思講得我同你呢就叫做我最有資格囉，或者有其他人坐喺度未必輪到我囉。做人謙虛啲好。 都係嘅，都係嘅。我本來想搵一個做咗80年嘅工作者，但揾唔到嘅 ，OK， 咁冇辦法啦，揾啲做咗10零年噶啦，退而求其次，冇辦法，係咪先 ？OK， 嗱，相裏面咧就有兩個女主角，一個就疑似 BB 啦，一個疑似阿蕉啦，咁樣，咁咧佢哋都有一個喺度口交嘅過程嘅裏面咧，就有一條脹喺度嘅， 精彩， 精彩啦，咁咧有啲好聰明嘅蕭山咧就發覺咗咧，咦？嗰條章唔同喎，好似有一條係割咗包皮，有一條冇割包皮喎。問題喺邊度呢？如果嗰條章一條章係割咗，一條章未割咗呢，即係話唔淨止阿希哥喺度㗎喎，可能有另外第三者喺度。 係咪牛哥啊？ 係，我希望啊，我希望啊，如果係嘅話，響曬度啦。 阿 BB 正啲定阿蕉正啲啊？你在場 睇鮑魚嘅話，睇鮑魚嘅話，梗係 B B 好啲啦， 好好多， 唔係，但係種肉酥嘅鮑魚都有。OK， 喺咁多相裏面嚟講，但係我哋唔講呢樣。咁以你咁多年經驗啦，呢一條脹會唔會係同一個人嚟嘅咧？ 睇落去咧，即係覺得係好似真係兩個人咯。係，但其實咧，即係經阿牛哥咧指點之下，我細心研究過。 唔係，或者唔係細心研究，唔敢指點你。我大佬俾你揸路行啊，你啲 professional 嘅 ，OK？ 冇咁講。 但係咧就我又見到有啲嘢，咁我見到兩條豬嘅分別，咁我話聲俾阿女聽，咁阿女就話俾聲嗱，邊度唔同？咁我大家研究咗一陣間，大家發現到啲嘢係咩？就不如由你去講啦。 你講啦。 咁咪請你翻嚟做咩啫？係咪先？ 噴破咯，壓錢咯， 即係唔係話冇錢俾你啊？你嗰個一 X 一嗰度咧，得㗎啦，即係日日會去㗎啦 ，OK？ 咁你會發覺有咩唔同咧？ 我發覺咧，你同我講咧，我兩條脹咧，咁你 即係你俾我睇啦，你知我好純品，我唔睇呢啲嘢㗎啦，係咪先？你私隱嚟㗎嘛？ 我都係，我都係。 我個人品格好高尚㗎，冇你咁下流。 我都係一樣啊，我幻想到啊，話俾你聽，我冇睇過，我幻想到嘅。 幾好戲喎，你唔係拍戲。 我幻想到㗎啦，得㗎啦。 好，講正題。 好，記得。 咁我就發現咧，有一條咧就割咗包皮，另外一條咧就冇割包皮嘅。咁原來咧，細心一睇之下咧，冇割包皮嗰條咧就精彩咯。原來係咧。阿希哥咧自己掹低咗 嘅，哦，即系都系同一条嚟嘅， 同一条嚟嘅， 佢将佢个包皮就拉低咗， 系啦， 所以俾人觉得咧，嗰条雀雀咧就系 两条 ，其实都系同一条嚟嘅啫，可能啦，因为系咪同一条未知啦，咁讲真，大家都未知噶，系咪先？ 系咯系咯， 啊，咁样即系话即系盛传咧，如果系好恐怖噶嘛，如果有两条章唔同嘅，真系三 P 噶啦，系咪先？但系即系话，阿希哥系去唔到咁正，即系话玩唔到三 P， 有都未必噶。咁如果譬如有时有啲客咁样，譬如想同你玩三 P， 或者想同你拍一咁嘅照片啦，咁计啦。有人揸机会好啲， 梗系。 咁如果譬如喺啲拍摄角度里边讲咧，会唔会系即系会有另外一个人去揸机咧？似唔似会有咧？ 似啊！佢有好多角度咧，即系例如喂，例如食挞咁样啦，同阿蕉系咪先？咁你一时又削石上高，一时去咗下低，咁，但系你嗰个镜头点样捕捉咧？系咪先？即系等于啲人喂出到去嗰啲野外郊野公园影雀咁，你个镜头要喐先追到啲雀噶。咁，但系阿希哥嗰只雀，嗰个镜头不断喺度追踪住噶，喂，唔通？是不是食食下挞又搬落个镜头，咁人哋阿蕉都会炸型啦，你咁唔蒲㗎你系咪出嚟行啊？ 你系咪出嚟含忍嘅啫？ 系咯，你系咪出嚟食挞嘅啫？你同我食两啖，跟住又喐我镜头，又唔知喐我部相机，喐我啲 DV 咁样，系咪人哋会炸型㗎嘛？你明唔明啊？ 嗯，即系话除咗系呢个有机会系呢个 请摄影师， 请摄影师，亦都可能有机会玩三 P。即係雖然話我哋話提先嗰條章可能都係同一個人嚟嘅，一粒係掹低咗條包皮啫，塊包皮啫， 估計啫， 都可能亦都未必係，但係睇個形狀大細咧，會唔會同一條？ 我覺得好似一條大啲，一條細啲咯。 即係會唔會係充血就出大家知啦嚇。 即係阿 B B 就冇咁正，充血就少啲。 係啦， 阿蕉咧就正啲，充血就多啲。 可能係。即系唔系我听人讲噶，阿希哥咧系好锡阿蕉啊，因为佢系肯锡鲍鱼啊嘛，但系阿 B B 啊嗰啲佢唔锡鲍鱼啊嘛，即系冇咁爱阿 B B 咯， 系咪锡咗冇影出嚟？阿奇娜冇抌出嚟啫系嘛？ 咁啊要问奇娜啦系嘛系咪先？ 系咯， 系啦，咁即系话即系嗌到你嚟都唔知道呢条。雀雀 系啊，好似一条大啲，一条细啲噶。 即系充血问题。 唔系，同埋你话充血嘅问题，可能喂阿 B B 个阿 B B 你睇到嗰张，可能都唔知道第几剂咧。喂，但可能第四剂、第五剂咧，咁佢充血冇咁多，可能都系好正常噶。 咁讲翻转头，即系有可能系翻一条嚟噶咯噃。 有可能。 哎，咁就死啦！我就谂住呢个揭发一个真相出嚟咧，等苹果仲话我啲真系大镬，咁请错人上嚟。OK， 唔紧要嘅，我讲完蕉啦，梗系讲下啲极品鲍鱼啦，吓。你睇咗咁多个啦，系睇晒咪噶你？ 睇晒啦。 边个鲍鱼最得咧 ？B B B B 系，其他有两个唔知名嘅女星我都暗唔出啦，系咪？唔知名嘅嗰啲都 咁啊，柏柏咧， 柏柏啊， 系咪最差嗰个咧？嗰只鲍鱼 阿蕉差啲啊嘛， 提先睇咗，我觉得柏柏差啲喎。 系咩？呢啲真系各花入各眼咯。嗱，唔系嗱，柏柏咧，佢就硬胶波唔系几好啦。 得，系呢个呢样嘢，有人讲过话佢系呢个疑似系做过嚟噶啦。 硬胶波就真系争啲啦。 系疑似做过嚟啦， 即系佢可能唔知消委会有冇啲。bad list 啊，有啲冇啲記錄啊咁樣啦。 嗯，係啦，如果譬如譬如你係有時你翻工啦，你會唔會對你個你本身嗰塊鮑魚咧？唔好塊，好難聽喎，嗰隻鮑魚啊，我塊hea我知啊，我講慣咗，會 老粗嚟嘅啫， 老粗嚟嗰隻鮑魚咧，會唔會你會唔會有啲修飾下剃下剪下咁樣嘅咧？會唔會咧自己？ 都 都有噶，有啲染色啊咁样咯，即系后天加工咯。但我识啲女仔咧，仲激，佢不单止咧染色，佢直情系去咧纹啊，好似人哋纹眉啊、纹身咁样咧，纹啲颜色落去，系喎，即系嗰啲颜色，梗系唔系话绿啊、紫啊，系即系粉红色啦，系一啲好自然嘅桃红色啦，有啲喺里边做埋楼梯级。 整容技术。 整容技術咯， 好呢啲我會引入俾阿老蕭問下佢得唔得嘅 ，OK， 冇問題， 俾佢參考下， 俾佢參考下先嚇。咁、樣做即係，但係我睇嗰幾張相，尤其是最出名嗰三個啦嚇。 嚇、 我哋唔好講 BB 啦 ，BB 好慘，我覺得最慘，其他嗰啲唔好慘嘅啫。 咩啊？拍拍都慘啊？ 有幾慘啊？ 哎呀，奶奶又嫌棄佢，老公又嫌棄佢，點算啊？ 唉，冇辦法啦，嗰啲算啦，唔係即係嗰啲仔同埋個奶奶。唔 open 啫，我哋唔談呢個問題嚇、啊，就係話如果作為一個疑似明星，係咪你都有時有交際應酬啊、打友誼波啊，我唔相信唔淨止淨係得阿希哥，可能有其他人啦、啊。咁點解即係咩心態會唔肯去執個塊鮑魚咧？而反而你哋咁你講真啦，你執你一 Q 執你一劑都係有限數啫，我諗五百隻一千啫。吓，系啦，系啦，咁上下啦，吓，咁佢哋佢如果譬如有啲疑似明星雞吓，咁、啊、样可能執一 Q， 可能讲几千啊、几万啊，或者可能有啲天价，点解啊啲明星摆喺度，佢哋又唔收息下咧？我会觉得首先唔系明星，你对你男朋友、你个女性都有时会執下自己啲眼眉毛啊，点解唔執埋下边咧？你下边系真系完全冇執过，其实 冇咁嘅必要咯， 包括 B B 咯。点解咧？ 冇咁嘅必要咯。喂，你谂下啦，佢哋做游客生意，都唔使熟客嘅，系咪先？ 即系冇客翻桌，系咁贵都唔会翻桌嘅。 咁贵都唔会翻桌啦，系咪先？ 咁样，你有冇啲明星疑似明星嘅资料爆下咧？即系搞上嚟搞过你嘅咧，男人啦。 哦，有个咧做电器嘅大老细，咁、就系呢、這个香港嘅咩啊？总代理啊，总代理，咁咧我就做过一个人客咧，就系佢啲跟单嚟嘅，咁佢就话俾我知咧，咁相里边咧，咁啊有两姊妹啦，咁佢哋又做过嘅，就话副计又唔得，招呼又唔得，一个过肥，一个过瘦，总之两个副计都唔掂噶啦。咁我开头未睇过呢啲咁嘅相咧，我又谂，唉，人哋大明星夜靓衰，唔掂极都有个谱啦，人哋收得你咁嘅价钱系咪先？即系唔通收你鱼翅价？俾啲粉丝你食咩？哇！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啲咁唔公平嘅嘢嘅喎。 系啦，咁就系比例上变咗离底啲啦，系嘛？ 咁我又唔够胆咁样讲啦，即系呢啲各花入各眼啦，系咪先？ 唔系，而家你明星嚟噶，你系如果开个麦咁样，你开 咁都算系，咁你咪天王巨星？你成日喺度斋泣吹水。 我你唔知道我翻去大陆咧搭黄光巴咧，有人同我打招呼，我行个街咧有人同我影相， 系嘛？ 去到而家賣緊 CD 噶嘛，我賣緊以前嘅智能手機嘅 CD 噶嘛，咁有人問我簽名噶， 係啊， 係啊， 我真唔知喎、啊， 我今日先至買咗一隻簽名嘅 CD 俾朋友咗。 哇，你都有 fans 啊？即係睇你唔出啊！ 係啊，我自己都唔係好知 道。哎呀，言歸正傳先啦，喺度曬命，喺度曬 fans， 好討厭啊！你呢個人 賣廣告啫， 曬命啊！ 因為我有 CD 賣緊啊，99蚊隻 ，OK。 哇，勁黑聲喎！呢個咩節目啊？你廣告節目嚟啊？ 係啊，你可以賣下㗎，你一 X 一咧，同埋呢個乜？四一咧都可以嗰、那個名啊，你可以自己頭同我講啊，但係我唔會收你錢，所以我唔係依靠呢個妓女為生。 係拉錯㗎， 所以拉我唔到啊。OK， 我哋講翻個正題。 好啊， 個正題你講先。 我咩正題啊？ 我哋講 希啊，唔係希希咯，希希條章真定假咯？係咪兩個人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我又睇過阿蕉啲相之後，我就覺得哇，值唔值呢個天價，大佬？即系求其一个靓妹啊，做紧师中嗰啲一千几百，副计都掂过多多声啦。但系呢啲喂，你吹佢唔涨，佢明星、啊。 唔系，你呢个讲咗，你头先讲嗰两个人咧系疑似系边个噶啦？咁样我惊咁啊， 招咯，阿招咯， 我惊接不律师信 ，OK 啊，咁样我系唔负责呢咁嘅法律责任 ，OK 吓、啊，都系讲翻系咪有时？即系你讲紧嗰块鲍鱼壳啊， 測色，係咪好多方法呢會去可以做到染返呢紅，染紅少少啊，或者 梗係得啦。 嗱，我就有方法嘅。其實網友，如果網友想知呢，咁我而家就話俾你聽。太妹就教我嘅，用啲花紅粉啊。 咩花紅粉啊？咩嚟㗎？ 即係染紅雞蛋嗰啲呢。 吓， 染紅雞蛋嗰啲溝稀佢。 會唔會紅到要流血㗎嘛？ 個鮮艷，佢塊包容會鮮艷一啲嘅。 紅到好似紅雞蛋咁紅啊。 就千祈唔好用滴露沖涼。 點解啊？ 因為如果用滴露沖涼呢，塊包會黑嘅。 係咩？ 係啊，你有冇用滴露沖涼啊？ 我用嗰啲明星賣廣告嗰啲洗妹妹嗰啲簡易囉。 哦， 明星賣廣告嗰啲囉。 你好危險啊，話聲俾你聽。嗱，你唔好話老人家教小妹妹啦。你用得太多呢啲呢，係好更加容易受細菌感染。 係咩原因呢？ 因為抗藥性囉。 哦，抗藥性。 所以你我都唔知道有冇攋過嘢未，或者我大鑊啊真係。 不過都會用袋嘅。 用都睇到 condom 嘅。 係囉，用袋嘅。 嗱，呢一個就係我跟住落嚟嘅最緊要用嘢。係 呀，我發覺佢哋嗰啲相裏面呢從來都冇出現過呢樣嘢㗎。 你都喺某組織呢都係一個發言人啦，代言人啦。 又唔好咁講。 代言人啦，某組織啦。你點睇呢次佢就咁嘅交合行為而唔剔到 condom 呢？ 即係從來都冇見過喎。 係。 連個殼都見唔到喎。 係。 係囉。 係囉，後生仔大真君啦嘛。 喂，講真啦，肯俾佢影嗰啲嘅咁多啫，唔俾佢影嗰啲究竟有幾多呢？嗰、那個數字真係冇人知道㗎喎。佢個個都唔用呢啲咁嘅嘢，咁咪話明安全套嘛，唔用就唔安全㗎啦，係咪先？ 咁即係話如果只要其中一個 中就全世界， 即係我哋只咁講嘅話，我哋其中一個疑似明星係有少少問題嘅話呢，就可能整個成個娛樂圈 頭獎啦、 個個可能中曬招㗎喇。比如話等於話其實點解呢，可能真係有人拿嘢，所以檸檬呢就要離婚咁樣，可能係咁。 其實我覺得佢壓力都好大嘅，好慘㗎。你覺得 誰壓力大？ 阿檸檬咯。喂，我都頭先同你講過，阿奶奶又唔滿意，阿老爺又唔滿意，出面又唱到行曬，又話個仔都唔知哪位嘅。 個仔我啊 ，OK。唔係，即係我覺得你鍾意就鍾意佢而家嘅人啊嘛，嚇，唔係鍾意佢以前嗰個人啊嘛。咁佢以前做乜鬼嘢，玩三 P 都唔關你事啦。即係而家最緊要咧，阿拍拍咧。就肯修飾一下啲毛。 唔係啊，但係有個水果嘅報紙啊，話拍拍啊同阿檸檬一齊嘅時候啊偷食啊。 咁偷食有乜問題啫？你結婚都可以係咁啊，我唔相信阿檬檬唔偷食㗎。一樣㗎啫，你真係覺得自己覺得人囉。 咁喂，寧比之莫比見啊嘛，喂邊個爆鑊先就邊個衰先㗎啦，啱唔啱啊？ 咁呢個問題就 你知呢個社會㗎啦，係咁㗎啦，係咪先？ 咁咪係即係知道，但我諗嘅嘢唔係咁諗㗎嘛，係咪先 ?ok, 我係想認為。 即係自己做嘅嘢就永遠都唔會錯嘅，只有人哋嗰啲會錯㗎嘛，呢個社會啲風氣係咁㗎嘛。 我好醒㗎，所以大家要聽多我呢個節目囉。咁我通常係講呢個，我唔係講性解放，我係講解放性。知咩叫解放性？ 性解放同解放性有咩分別啊？ 性解放呢係一個學術理論啦。理論嚟嘅啫，冇用㗎，做唔到㗎。 拋書包啊， 拋書包㗎。解放性唔係啦。性係好應該係冇嘅，即係乜嘢都唔緊要嘅，即係話你老婆可以同我做，我又可以同你同第二個人老婆做，人你第二個老婆我嘅老婆人都可以同其他男人做嘅，唔賣嘅。 我知有一個叫做動物交配權，係性學會講嘅。動物交配權係乜嘢呢？我又拋個書包啦，話你先。咁原來動物交配權佢就係講緊，喂佢哋動物係有權去交配。咁假設喂一隻貓仔同一隻貓女佢哋交配，咁呢隻貓女同貓仔交配完之後可能同阿貓 uncle 又交配，呢個係佢哋嘅權利嚟㗎嘛， 這個就叫動物交配權。喂，倒返轉頭人都係一樣，人就係話喂我今日可能同牛哥交配，但可能 唔好交配啦搞嘢啦我哋喺度搞嘢咁意思。 哎呀我個人斯文嘛。 啊、我同阿女開大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後日又同阿玉敏㗎喇喎。假設。 喂玉敏唔啱你話真係唔好唔好。大佬我真係考慮邊一 係咪我大死都成為我唔打呢 唔係你應該咁講你話將嗰人變成梁錦祥咁得㗎啦。 梁錦祥。 梁錦祥係啦好梁錦祥交配。是啦反正老蕭他都接受到一種揾寶啊他鬧我啊等等。 好好 cut 再 cut 再呢段 cut 再。 唔 cut 啦照出街啦真係。鬧老蕭老蕭叫我做嘅驚咩咗。 cut 咗去啦。 OK, 繼續啦。 咁但係即係呢啲就叫動物交配權囉但係喂時下嘅人佢就認為自己嗰一套就係正確你哋要跟隨呢個大潮流嘅大走勢。咁大家認為就一夫一妻咁就冇咗呢個動物嘅交配權其實係剝削咗㗎。係咪先 蝕咗囉真係係咪蝕咗囉我哋。 即係其實喂吳敏倫博士都講過冇話咩專唔專一㗎。佢哋大家都 upset 啦一個星期你可以偷一次食我可以偷一次食返返嚟我哋做返對好夫妻大家 upset 咗咪 ok 囉。 我唔係我就覺得講都唔使講。唔使你好似你識返屋企又好你唔返屋企囉你自己搞掂。結唔結婚冇唔係好重要好閒。總之你鍾意搞邊個你咪隨時執件囉。你鍾意搞我你咪隨時執我走囉。不過你收錢解咗嘛。嗱講真啦如果有呢個交配權呢你係收錢難啲嘅對你冇著數話真係聽。 咁唔係嘅大家傾好嘅啫。喂我睇過一段紀錄片喎好過癮㗎喎。講兩隻猩猩一群㗎一個動物園裏面好多猩猩。咁呢跟住有啲遊客呢就對隻香蕉就俾一隻猩猩。然後呢有一隻猩猩乸呢就埋去搶喎。搶咗嗰隻香蕉之後呢嗰隻猩猩公就繼續追殺佢啦係咪先。咁然後呢嗰隻猩猩乸呢三爬兩步就吞咗香蕉然後做佢做咩動作喎嘩真係精彩又包你估唔到。 發大。 佢坐上嗰隻猩猩公上面啦坐咗幾下嗰隻猩猩公幾粒即刻呢原本係兇神惡煞想追殺佢㗎即刻冇咗呢件事喎冇晒呢啲反應喎對都唔知幾温柔喎大家喺度搞啊你搞下我搞下你你射下我射下你啊。 所以呢性呢係可以令到人呢好安全。好安樂嘅嚇，逢係咧，我每次搞完咧，我都唔會有啲暴戾嘅嘢喺度嘅。 係啦，同埋即係將一啲好唔開心嘅情緒咧，可以扭轉咗，即刻可以好開心嘅喎。即係等於喂，我屋企有養狗㗎。 哦，我知道。 咁咧，啲狗好搞笑，有三隻啦。咁啊，三隻都唔同品種啊。咁人原本佢哋咧食嘢咧，即係佢哋食嘢係大家唔會 share 嘅。你有你一兜，我一兜，大家嗰三個都冇得撈亂嘅。一撈亂咧又打餐懵噶啦。有一次咧，有一隻狗女就食咗一隻狗仔嗰兜嘢。咁食完之後，嗰隻狗女咧就同嗰隻狗仔咧就打交啦。嗰隻狗公咧就咬佢只腳，跟住嗰隻狗女咧同佢搞嘢。咁搞嘢之後咧，喂佢哋又和好如初咯。跟住以後咧，嗰隻狗公咧嗰兜嘢咧都永遠同嗰隻狗女 share。咁但係另外冇搞過嗰隻咧。就唔肯俾佢哋即係搞佢兜嘢食囉。 OK。 係囉。 得。呢一節就差唔多喺埋微治療嗰度完咗㗎啦。如果想聽下一節呢就係我同阿哲師仔夾嘅節目呢就唔該上呢個 addo.hk, addo.com.hk, addo.hk 啫。好好好多謝下次有冇機會再上嚟玩一下。 好啊。 一個月一次好嘛。 好啊一個月一次啊。 好似你啲姨媽咁一個月嚟一次。 好啊好似 Pure 咁啊。 咁樣希望大家支持我睇下約唔約到啦如果約到嘅話即係大家方便啦。咁我同你每個禮拜做半個鐘頭又好做一個鐘頭都好啊。 好啊好啊。 講下你接過啲咩客。 有啲咩奇遇啊。 仲有咪同有啲咩叫衰客啊或者得嘅話你可以同貴組織聯絡下啦睇下可唔可以過嚟搵啲恩客過嚟傾下偈啊講下佢哋嘅賽後報告啊好冇啊 盡人事啦唔係因為啲恩客佢哋自己都好有壓力㗎。 唔係啊我係聽到某組織講呢啲恩客好想過嚟做節目㗎 ,ok? 有啲係啦係啦 ,ok 啦咁呢節差唔多啦想聽下一節我哋長安之旅呢就上 addo.hk, 好係咁拜拜。 拜拜。